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阿嚓， 怎么了？就是感冒还没有完全好是吧？ 阿嚓， 突然之间感冒转成了咳嗽，转成了喷嚏。 哎，人呢从乐观到悲观，其实只要两个喷嚏到三个喷嚏啊。 哎，我觉得你今天精气神不太一样。 哎，你看这个一个 剪了头发， 没有。这是在风中凌乱的发型，一路奔跑而来啊！这个超级赛亚人的造型，感谢大家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想说，一个喷嚏，什么代表想你啊，想我呀？两个喷嚏代表是什么什么骂我呀？这三个喷嚏就是真感冒了，是吧？ 就是每个人解释的不太一样嘛。总之就是说，你感冒还没有完全好。 是忙忙碌碌的一天啊，一个星期一，要跟各位致以下班的问候。 下班快乐吧， 辛苦。 工作， 不管怎么说，这一天的繁忙的工作有可能告一段落了。 是的， 所以今天要送上的第一首歌有一个非常帅气的前奏，正如这首歌的演唱者一样。 Case Urban 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放在我们这个单元 Goodbye Work Come Tomorrow。 除此之外呢，还要送给准备要参加考研的莘莘学子们。 face a lot. I look around for the friends that are gone, and I'm reminded that it's all just a fantasy. But we get to choose what we want to believe, and I want to believe that there's something more, another level to the dream. Right through the door, but right now it's for real and it's fading fast. Better live, 'cause I'm never gonna get it back. It's gone. 多么适合在此时此刻播放的一首歌，叫做 Gone Tomorrow 啊！昨天已经结束了，其实说到的是今天啊。如果你的工作差不多已经结束的话，那真的是可以用到这个词 Gone Tomorrow。那后面呢，它其实这首歌还有一个后缀，括弧里面的内容 Here Today 哈，啊，今天还没过去。 对对对，你看这里就是今天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啊，你知道这个周末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 热闹 热闹啊！就是我觉得，其实本来就是很低调的这个啊一个生日 party 啊，结果据艾科所说呢，就是在上星期五的时候，不少的我们听友发了微信。 对对对，我是拍照片给你看了，你看到了吗？ 啊，对，我其实都看到了，就是觉得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对，而且我恰巧在朋友圈也看到了你引用咱们听众给你发的一句祝福，发了朋友圈是吧？ 我并没有发 啊。 你是臆想的吗？ 我可能是误会你了。 这首歌要送给我们的听友们，真的，我觉得对一首歌来表达一下我真心的感谢，谢谢爱。其实你刚才说到的是上个星期四的时候，有一位听友发来的一句话，然后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我就让你说给我把它 copy 下来。 对，原来是这么说的， 本来是想发一个朋友圈的，后来想我觉得还是自己收藏了吧。 对，我们要重复一下原话吗？ 好的， 原话这么说的：愿你一生温暖纯良，不舍爱与自由。 谢谢。 要我们永远不会分开，有眼泪也因为你灿烂，你微笑因为我盛开，要谢谢爱。 谢谢爱，来自花园精灵。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 怎么突然之间听到你今天的声音显得有点调皮 沙哑我们今天有很多内容要推荐给大家，我们先从一个演唱会来开始好不好。 演出方面的消息，就是本周呢最让人期待的演唱会莫过于本周六在工人体育馆举办的不只是李健2018年到2019年的巡回演唱会啦。 对，其实两年前的时候李健曾经在北京举办过看见李健巡回演唱会，也是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火爆场面， 那人山人海。 对，今年呢其实音乐诗人李健的全新巡演不只是李健再次在北京启航，当然还是一票难求。 是，其实我们发现这两年李健创作了很多新的歌曲嘛，其实对于演唱会也有很多新的设想，除了说我们熟悉的一些原创歌曲之外，这一轮的表演呢李健也会把这一年多来自己书写的所有的新歌呈现，以 live 的形式奉献给大家。 所以我觉得李健的演唱会，我觉得最值得看的部分还是他现场去唱一些很温暖的歌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场那个场景应该是暖暖洋洋的氛围。 会抱着一把吉他吗？ 应该会有这样的表现。我们来听这首《但愿人长久》，来自李健。 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我愿人长久。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不能像电影曲折结局依旧，但我庆幸自己能泪流，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终究是真切不麻木，喜怒哀乐细水长流。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我愿人长久。时候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不能像电影一样，情节曲折结局依旧，但我庆幸自己能泪流，心还会有，终究是真切不麻木，喜怒哀乐我都拥有。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我愿人长久。 我愿人长久，来自李健。 哎，到年底啊，送给大家，希望2019我们长长久久。 一首娓娓道来的温暖送给你们。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王牌推荐的内容。 王牌推荐。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电影方面，先来推荐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因为新的一周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一周有哪些新的电影会上线，好不好？ 比如说漫威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世界呢，即将会在本周五上映了。这一部呢是以蜘蛛侠为主角的动画电影，就是它最大的亮点在于引入了平行世界的一个概念，一共有6位从不同的平行世界穿越而来的蜘蛛侠现身其中。 会不会有点弄不清楚到底谁是谁？ 就是突破了很多次元壁 哦，有很多的包括卡通啊，什么漫画的里面，黑白漫画各种不一样的画风， 是，反正就是有看过这个介绍的朋友都觉得说，这六位通过不同的次元壁的蜘蛛侠穿越到同一个平行线的时候，他们最终的一个原动力就是要打败最强的反派嘛。 对，而这次的这个电影的推广曲呢，据说还是和这个情节还很搭配，旋律很简单， 还有 flower， 对。歌吧，说这种 挺可爱的， 就是那么摇摇晃晃的这么一首歌。 是，反正听了这首歌曲，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因为有种画面感，小黑蜘蛛侠晒着太阳蹦在这出来了。 好吧，不知道你们会听出什么样子的画面，反正，如果喜欢这样子的电影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另外有刘伟强执导、古天乐、陈学冬、郭碧婷、包贝尔主演的魔幻喜剧片《武林怪兽》也要在本周五上映了。 对，这部电影呢，其实讲的是几位绿林好汉偶遇一位叫做招财的不明生物。 为什么不是旺福？招财啊！反正古天乐说自己演这个电影呢，其实因为和刘伟强导演认识很多年了嘛，20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合作。 对，所以在接到这个邀约之后，连剧本都没有看，立刻答应说行行行，没问题。 嗨，不过古天乐其实对剧本呢一向是不太挑的那种，加上从《小时代》穿越而来的陈学冬和郭碧婷， 还有一个重点啊，就是从《港囧》和《胖子行动队》穿越而来的包贝尔， 真是让人为这个电影的品质捏把汗。听这个名字，武林怪兽，我就觉得好吧。 此外呢，网友非常喜欢的锦鲤少女、火箭少女101的杨超越还为这部电影唱了宣传曲，叫做《招财进宝》。 这是个什么样子的班底？充满魔性的班底啊！ 但是我看到那个《招财进宝》里面的 MV， 其中会有周冬雨，希望这些实力派的演员能够力挽狂澜。 还挺有锦鲤气质的。听一小段啊。 大口吃肉，该出手时别低头。是白呀，是真是假，是谁那聊天知道。相思相欠，那相知相欠，执手到一起心间。此时此刻啊，此心此景，共赴一句英雄谣。忘掉忧愁，乐在心头，抛开世俗的烦忧。 Yeah. 个，我看到有朋友发来信说要换台，回来， 尴尬尴尬。 说好的锦鲤，我们不应该涨粉吗？ 没有，我们放一下这个歌，是说这个电影里面咱们说到了吗？ 对，而且会有一种这个提前预热新年的感觉。 我跟你们也别这样，真的，就是听一下。而且你不觉得这个歌特别像那个，这个 小青蛙 得意的笑。李丽芬，我得意的笑，然后加这个刘德华的恭喜发财， 哎，还真的有点， 再加花儿乐队的穷开心， 哎，你是怎么把三首歌 remix 到一起的？ 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歌就是叫做喜迎新春超市歌， 祝大家招财进宝， 恭喜发财。听着高兴高兴啊， 就提前预热一下嘛，也就是说 快过年了， 对，总结一下这一年没有完成心愿，明年一样不会完成。 别，至少就从这首歌的四个字来讲哈， 对，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美梦达成吧， 大展宏图一番。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如果爱情暗淡，就让回忆灿烂。娱乐嘴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

亲吻的温柔，可能在我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的分手，能让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好吧，这首歌就很多人都觉得是这个红豆这首歌翻唱相对不错的一个版本， 是来自方大同的版本。突然听到这首歌，觉得说今天晚上是不是应该熬一个红豆粥来喝一喝 啊？怎么想的点都不一样，我想的是什么时候才能下雪啊？ 冬天了嘛。 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荣台。 别忘了联络白洁，联络艾科的方式是找到白洁 FM。 然后呢，大家可以，刚才我想说现在其实也可以来打个卡什么的。 是的，现在恢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近日份的图片了，提前收图。 对，一边看着图片一边听我们放送的这首歌。 窗外满地片片寒花，一瞬间永恒的时差，我在棉被里深夜 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叫做探清水河， 是来自张云雷， 对， 他的一张专辑叫小曲小调。 对啊，这个以前呢可能这个在相声界的粉丝里面他比较有知名度，还有一个特别亲切的一个称呼，二爷。 也因为他留着一个小辫儿，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做辫儿哥。但是今年以来呢，张云雷越来越火，因为参加了很多电视节目，比如说大家非常熟知的欢乐喜剧人，也让更多的路人知道了，说哎，相声演员长得这么帅气吗？ 对，好，哎，就是据说也有在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相声的现场，感觉像演唱会似的， 是、 不少的迷妹啊， 对， 都是给他打 call， 或者我们也换个词说吧，支持他。那当然，其实还有最近的比较火的一个综艺节目，就是《国风美少年》啊。不过算是人红是非多，其实之前的一个节目片段就被大家翻出来，就说他和几位嘉宾呢聊到说这个女生啊，这女性要不要做家务这个事儿，张云雷是这么说的，他说，啊，这个女人在家里连家务活都干不好，我娶你做什么呢？ 括弧张云雷说 啊，这句话其实让大家感觉很不满意。 是反对他的人认为说这句话有点好像听起来不太尊重女性，但支持他的人认为说这是断章取义，肯定有人雇佣了水军吧。 那个节目其实是从择偶观开始聊嘛，就张云雷其实是说他这个希望对方会做饭，如果不会做呢，学着做也可以。 对，然后这个主持人就问了说，那你觉得女人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说最简单的家你得收拾吧。 反正就是最后他也解释了啊，就是什么思想比较传统，但是其实他当时闯祸的一句话就是连家务活你干不好，我娶你做什么？就这个非常主观的一个态度。 对，他可能也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思想比较传统，而且也是挂钩到他自己的行业，因为他是学相声嘛，所以他就觉得说自己还是有那个很，是吧？ 对，就是说 气质所在的 啊，这个跟相声有什么关系？ 因为是就很传统的气质所在 啊，传统啊，就是他其实会说，这如果妻子不做家务，就算他不说，他妈也会说他。你看这个，就越解释啊，他就这个 越描越黑， 越描越黑，这就更不得了了。你看看啊， 这牵扯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婆媳之间的问题。 是是是，这句话的争议为什么这么大？其实以前之所以所谓这个男主外女主内呢，是因为社会分工，对不对？ 是因为当时女性不出去工作，唯一的角色就是做家庭主妇。但是你说现在很多女性就是面临的一些社会分工，其实压力会更大。 对，其实真的就是前两天那个电影我们也提到，女人在当今社会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嘛。 对， 对， 对，你要照顾家里，养育孩子，还有外出工作，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提倡的是一种自由选择，互相尊重，就是你们的角色两个人自己商议分配。 是， 至于家务活呢，就是一块儿来。 对， 或者说 两个人都工作累了一天了，不想做饭怎么办？叫个外卖也行 啊。说到这儿，我嗓子哑了，不是因为啊，是吧？我真的是因为我嗓子哑了。 还有一种方式 是吧？就是你做家，我给你加油，站旁边加油，然后我就喊他嗓子哑了。 你也是一种鼓励的方式啊。 哎、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你可以找个保洁。 你不能什么都不干就对了，是不是？你大不了买个洗碗机。如果分担不了的话，那总之呢，一定是要给你的另一半一个充分的尊重。 是一个和谐家庭，先生一定要给予太太这些空间。如果说分担不了的话，可以想一想别的辙，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洗碗机呀、等等，都是办法呀。

今天的这一版《潇洒走一回》是徐佳莹翻唱的歌， 对，一开始的时候就彰显了这个武侠气息，要干嘛？等会儿过招了吗？ 当然，这等待某位这个大侠和女侠的光临，来看看今天的我们的现金。我们的福利能不能拿走？ 今天是200块， 对， 啥都没有发， 多不多啊？但是也是满满诚意啊。OK， 我们现在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希望他不是潇洒走一回啊，能够有所收获。 应该是身骑白马潇洒走一回。 好 ，Hello，Hello， 怎么称呼你啊？ 喊我燕子吧。 好，燕子。 对。 啊、 看了一下，关注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很久了。 为什么我想到的是那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那个电影里？ 然后那个主角叫 岳云鹏，我有点激动。 岳云鹏演那个角色，燕子，燕子，你不要走啊，燕子。啊， 就是未曾谋面的那个女主角是吗？ 什么人家都同学，什么未曾谋面？艾科，你今天这个尬聊有点…… 哎，燕子当时露面了吗？ 现在我们这个燕子的心情是这样，你们俩在聊什么？然后我们听友是你们在聊什么？ 燕子你好， 燕子不要走、 啊，你好， 燕子，燕子你还在吗？ 小燕子 啊，我在，我在， 准备好我们的这个答题环节了吗？ 好了， 我有点激动，我没有想到我能中。 你没事儿，没事儿。你看我刚才放的这个，我们的凉凉一般都是输了题以后才放的。 对，现在放给我听的。 对，先替你放一下，说不定待会儿你不用再听到了，好吗？ 好。 别紧张，先深呼吸一下，调整一下。 来，深呼吸。 好的。 吸气。 好的。 来，呼气。 我们开始冥想了，是吧？对，哎 呀，准备了啊，加油啊。 好。好的。 好。请开始你的表演，那不是，请开始你的回答啊。来，第一题，我们这个题是送分题、但是这题相对比较严肃。作家二月河最近因病去世，二月河最著名的小说就是这个，历史的这个题材哈。请问，康熙王朝是二月河的作品吗？是吗？ 不是， 送分题。 燕子，你不要走，燕子。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好了，没事儿啊。 抱歉，抱歉，抱歉，抱歉， 没关系，错了就错了，没关系啊。 就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冬天在这里。 好的， 好吧，那个。 我希望下一次。 谢谢。 别客气，燕子带着紧张的情绪而来。带着紧张的情绪离开，心情始终没有平复。 是。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不知道你听我们节目多久了，啊。 已经好久了，有2年多了。 那咱们也 是，但是我是今天第一次发送，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能中。 对，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这些意想不到的事都是开心的事，也希望你今天有同样的感受，好吗？ 好，谢谢。 听2年多也是熟人了，不用再这么紧张了哈。 稍后我们还会有9块9， 好的好的， 送给你，然后用这9块9，老白给你发的9块9去买一盒糖，糖可以缓解自己的情绪，好吗？ 好吗，燕子？ 好的，好的，谢谢。 好，谢谢燕子，拜 拜， 拜拜。 好，拜拜。 至少他带给了我们欢乐。好了，第一题就错了，我们还有后面的挑战在等着第二位朋友。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白给100块。好， 第二位朋友正在连线当中，不知道他稍后进场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哎，有朋友说这么紧张会不会有点像托的感觉？ 我都不念这条， 不是托应该不紧张， 就是啊。 对，而且 大家都熟人啊。 我们好不容易安排一个，还第一题就让人答错， 有点这个不地道。 你们自己琢磨吧。嗯，来看看第二位朋友。Hello， 哎，把那个收音机啊，先关一下啊，收音机先关一下。 关了，关了。 对， 怎么称呼你啊？ 放大点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姓金。 金 啊，小金。 看到英文名叫 King， 对吗？ 啊。放大点。 哎，旁边还有人指挥，旁边有人指挥，你声音开大点儿。 哦，我开慢点。 到底是你现在是在驾车途中吗？ 我听不见。 喂。 哦，旁边有一位女生。他是想听到我们的声音， 啊、 对，一直在说、 啊。没错，没错，没错，激动的不行 啊！行行行，我们也激动的不行啊！我们一激动，一激动，声音就变小了。 你好，旁边的那位女士。哎呀， 呵，好，有那么开心吗？啊， 旁边那位女生，你笑得很爽朗，要不要今天参与一起答题呀、啊？ 怎么一人答一道？你们俩啊，来， 好， 加油！ 好，希望你们能够挑战到最后啊！好了，现在准备答题了。第一题，你们从金庸的小说这个题开始，还是从一个历史题开始？你们自己选，都不难。 金庸吧。 好。 请听题，在金庸小说《神雕侠侣》当中，小龙女常年生活在活死人墓。请问活死人墓的具体位置是在终南山里吗？ 三二一，请回答。是吗？ 是。 答对了， 答对了。 哎，好，第二题是不是让女生答？好不好？ 好。 来，请听。渴望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非常轰动的一部电视剧，万人空巷啊。 那是那是那是。 请问，在剧中演员李雪健所扮演的是刘慧芳的丈夫王沪生吗？三。 是。 你知道他答错的时候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他可能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看过《渴望》，但是我好像这两个名字都听过。 对，反正我知道李雪健演过这个电视剧， 王沪生好像也是其中的角色。啊、然后他是不是那个什么？哎，那好像应该就是。 关键他答的时候特别果断，你知道吗？很冷静的答。 没看过。 对，没看过。 没看过。 估计这个岁数应该这个。 我也没看过。 我也、没看过。啊，没看过，没看过，什么电视剧？这是《渴望》啊，这是、啊。 对，一看就是博士看过才会出的这道题。 啊，总之呢，答错了啊。 对， 他们俩对这个李雪健啊，什么刘慧芳啊，还有王沪生啊，出的这个词儿，都感觉脑子里是带那个大大的问号。 对。 啊， 所以从今天开始已经重新普及了一下《渴望》当中的角色了，行吗 ？OK， 好吗？谢谢。 好了，稍后还会989的小红包发给你们。 啊，那个你没看过《渴望》，那个贫嘴张大民知道是谁吧？ 贫嘴什么 啊？突然出现了几秒钟的尴尬。 是你这好，谢谢这两位从这个终南山而来的神雕侠侣，常年在山里。 哎，那帮我们揭晓一下今天育儿题答案吧。 对， 林俊杰。 嗯，对了， 拜拜。 他们俩今天啊、答对了两道题，第一题是我们的预热题，第二题是有关于金庸的题，也算是答对了两道题呢， 很不错了，不错了、 还是有小小鼓励送给很欢乐的这个二人组。 对，稍后就是音乐题了，不要走开。 好，祝你们幸福，拜拜。我一直觉得电台的这个 coin 的魅力在于说，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时刻，在这个城市的某一条街道， 是的， 有这样一对或者一个朋友，然后呢突然接到我们的电话，他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会把电话打给他的时候，他坐在车厢里面那种感觉 雀跃，就说哎，是我吗？真的是我吗？还有我们经常会说到，就是有一对夫妻可能同时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他们分别驾驶的不同的车辆。 哎，你看我也可能会有这种时候 啊， 就有偶尔我接到这个电台来的电话的时候，我也是同样的感觉。 就上一次是吧？ 我是有什么东西没交还是紧张？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我为什么会追问那句贫嘴张德民的事儿？ 为什么？你是想问什么问题来着？ 因为都是这个电视剧嘛，非常这个家长里短， 我还真看过那个，我还真看过贫嘴张大民。 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想把这个年龄段啊，就是往后，这么时间段往后捋一捋、啊。 那你看过《闲人马大姐》吗？ 是马大嫂还是马大姐？ 马大姐 啊，马大姐。马大姐是哦，对， 突然又出现几秒钟的尴尬。 对，为什么脑子里出现的是马思纯的脸？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道题， 是这道题是紧随着今天这两天以来的口水战了。 就是马思纯啊，他这个微博上不是发了对张爱玲小说的读后感吗？ 是， 然后就说被质疑说是人设崩塌，是因为。就是连这小说的名字是不是都没有写对啊？ 不是，小说名字他写对了，他就只是说他那个观后感是有点奇， 那个词儿是对， 观后感有点奇，就是有这个专家解读说，也不算所谓的专家带引号的专家，觉得说把 反正总之就是说他经常转发一些就是他觉得是张爱玲写的，但是都会有张照片出来，张爱玲这个照片说我没有说过这句话， 对啊、看出有哈利波特的感觉。 小说应该是第一炉香，不是第一香炉。本来这也是今天的一道题。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我们的听友就是可爱多了。就大家你看，答对就是答对，答错就是答错。有时候呢。都特别的诚实，这是一个很优质的品质。不是说，哎，我一道题我可能是懵的哈、啊，但是没关系。然后我还要非要解释一下啊，说你看我知道这道题，然后我们再追问，大家都会很诚实的告诉我们说，我可能不知道， 对， 但是我答对或者是答错了。 还有另外一些朋友，我觉得更可爱，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就是在听着答题的时候，陆续在跟我们积极的互动着，除了答题之外，还调侃我们俩。 啊、哦，谢谢啊。好，今天的音乐题。准备好了吗？ 手机对话框对准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什么叫对话框？ 对话框 啊，对话框。 我这旁边上火。 好嘞，我们准备好啊。 三二一。 今天问什么都不是没有说三二一。好，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啊。 三二一。 好。 问什么？ 歌名。 五个字，提示各位朋友。 五个字的歌名。没有听清楚的，我们再来一遍啊！因为是一首很久没听的歌了。 很温暖的一首歌，曾经也被人翻唱过。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刚才的五字歌名，除了最快发来的一位之外，还有一位幸运的朋友会有我们送上的小小礼物。好，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穿着少年飘着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我跟你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节目，有可能我突然听到这个前奏，也会有一种跟你们一样百爪挠心的感觉，就是跟着哼半天，然后就是好像想不起来是什么歌了。 对，而且听到这首歌就说， 哎， 我是记得说这叫什么来着？ 对，哎，秋天不回来， 那个孤单全半球 啊。孤单全半球是什么意思？ 刚才我看到了 孤单全地球。 对，全地 球爱久见人心，爱比亚吉亚我赢。这到底是什么歌？ 我的晚安陪你直到 孤单北半球， 来周德阳。 记得把想念存进铺满，我望着满天星在闪，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要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要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刚才我们看到一个听友点个名啊，就是叫做花小梅，她说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工作，然后呢一边听着电台，有一种回到高中的感觉。 是，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也特别喜欢边写作业然后边听着电台，然后那个时候经常会就是把那个耳机装在袖子里听。 你也是这样？ 对啊， 听电台。 对啊， 听评书相声。 我听的一般都是属于那种鸡汤类的文学比较多 啊。是， 老白的声音也经常听。 鸡汤类就是养生类呗。 不是，就是那阵儿我上高中的时候经常听老白的节目。 什么？今天晚上最大的打击出现在这里啊。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这样何苦啊？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 没有、 啊，你把负能量给了我，我还要给别人。据说 这是踢猫效应，是吧？ 我是听着伍洲彤老师。 哎，我那天有在播放、 这个、郑阳老师啊。 我那天有提到就是说咱们之前有一个回忆杀，最近有一个电视剧还挺火热的，然后顺便放了一首歌曲《今夜你会不会来》，然后说，这里是零点夜话。我是主持人伍洲彤，你有听见吗？ 对，气氛顿时有些尴尬，就是。 啊，

让大家回复打卡收到图片文字都说，哎，你们现在其实就可以发到自己的朋友圈。 是， 现在我们想说的是，哎，不用着急，这张图可以明天早上 发去哪里呢？ 发到这个早安音乐秀的什么花园什么的。 对，会因为觉得这张图片可能比较适合早间嘛，看起来会比较清新一点。 不对，我储备一下，明天早晨当你起床的时候看到这段文字，你可能会心里面产生一些美好，然后把它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我觉得会相对给你的朋友身边的一些人，他们也带来一些清爽的心情。 对，每天早上除了阳光明媚，还有阳光明媚的朋友圈。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回来了。 今天我们的对决正式开始。 对，这周我们全新的一轮的对决， 是的， 从这周一开始 啊。所以今天是我先来还是你先来？ 我先开始吧。 好， 好不好？ 嗯， 先从我的今天推荐的歌曲开始，我们看看这周我们谁会赢。老样子，大家可以打分，你们如果喜欢这首歌可以给一个你们认为合适的分数。 一分到五分你给老白打几分？ 这个负一分到负十分你会给艾克打几分？ 不要互相伤害了。 好了，一到十分嘛，好吗？ 一到十分，不知道这首歌曲你会得几分呢？ 我先让大家来考验一下啊。来，第一首歌开始，你就准备好唱歌吧。 真的吗？不是吧？ 上周我唱过 了。我说你的嗓子现在刚刚好，是时候展示你的歌喉的时候了。 我觉得到时候可能会唱不出来啊。从这首歌开始，来自于麦田守望者。这首歌叫做一意孤行啊，很适合你开着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或者你打算好去向某个地方的时候，你打算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人在等待的时候，这种状态应该是一意孤行。一到十分你给几分？ 是最完美表达，也许随口唱的旋律才当真啊，我们如此漫不经意轻轻地落下，也哭也笑也挣扎，为不回我怎能忘了啊，那天我们曾经一起出发，在路上的人啊，习惯了歌唱，也许岸边坐的心都悲伤了，加快的步伐，不要因为我停下，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出发，也许出发我们永不能到达，未远行陆地我们一飞苦行，一个 哎，不能因为说什么不读信息什么就给个低分啊。 嗯 啊，这才七分吧，还是六分？七分。 嗯，七分。 伤心啊，这是当头一棒啊，你知道吗？ 其实还行了，就是大周一的大家能打这么高的分，你不觉得已经很意外了吗？ OK OK， 好，没关系，我还有第二首。 嗯 嗯， 第二首歌曲你准备了什么？ 这首就先听到这儿了，是不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 是的， 这首《一意孤行》，喜欢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收藏一下麦田守望者的歌。 嗯， 让我们好好的许个愿吧。虽然我的生日过了，但是这一年还没有过去，还有新年的愿望嘛，所以说来听听许飞带来的这首很暖的歌，叫《许愿树》，喜欢你就给一个高分。 一棵树在野草的边上，不再东张西望，秋风叶落无边的想象， 这首歌的分数还可以啊，八分、嗯。 竟然没有想到这首歌曲竟然能得到八分。 什么叫没有想到？很暖的一首歌嘛啊！来，现在轮你推荐啦。 我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广东话的一首歌，这个乐队呢，雨飞门乐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嗯， 这首歌叫做《乐园》。 嗯， 因为我总觉得说每个人的心里可能构建乐园都不太一样。然后就像一个每个人的心里的沙盘也是不太一样的、 嗯、 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天天开心活到老。 这首歌一到十分几分呢？ 早快乐园无分无忧，那乐园若是现在以后，在梦里等候，为梦寻找这乐园，迷糊留恋，那乐园没有上下左右，在梦里 这首歌暂时拿到的分数是八分啊，但是我不知道好听 好听啊。 还有一首，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首歌曲前奏听起来会想到另外一首歌，黄明版本那个暗涌。 OK，好，还有一首歌，看今天到底能不能赢啊。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还有最后的一首歌，然后呢你来推荐吧。 最后一首歌曲的推荐，我觉得有网友对他的评价是这个封面是5毛钱特效，但是这首歌曲真的是很好听，叫做 Trouble。 也衷心的希望，如果说在整个一个周一的第一天的时候，如果今天遇到 Trouble 的朋友，通过这首歌曲能够负负得正，潇潇的抵消了。 I'm in trouble, I'm an addict, I'm addicted to this girl, she's got my heart tied in a knot and my stomach. 这首歌1到10分，你们可以给一个分数，看看今天到底 Icon 能不能赢啊。1到3分，你给几分？ 够了，现在没有无力反击了，是吧？ I've been playing too much gigs, I've been listening to jazz, I call so many times, I swear she's going mad in that cellular will be the death of us, I swear, I swear. In I'm running my mouth just like I got her, but I surely don't, because she's so rock and rolling out of my league. Is she out of my league? Let's hope not. 要不要这样？星期一就输。 Trouble. I'm in trouble. 真是 trouble， 大麻烦。还好啦，就是明天和后天还有两场 PK。 那你肯定两场 PK 都要输掉了啊？ 当然不会啦。就是大家如果要是 骄兵必败呀、啊，知道吗？ 就可能有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家庭当中，不太知道我们这个环节的游戏规则。谁输了的话，要在周四或者周五的时候要唱歌。 所以你们懂了吧？ 所以你懂了 吧？艾科， 你们知道了吧？ 艾科最近学了很多的新歌。 啥？ 什么学猫叫啊之类的， 沙漠骆驼是吧？ 好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祝大家这一周都开心愉快啊！ 是的，明天再见啦， 拜拜， 拜拜。 2019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97.4 每周六日上午10点至12点，每周接榜专题，了解各成员台当地乐坛风云动向。全球华语音乐盛大交流平台，展示各地明日之星潮流指数。感谢继续关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